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4集 Q2。 九州游这款游戏出来五年，秦然以前比现在要浮躁得多，从初中开始就经常拿个背包出来在网吧一玩就是一下午，老师找陈淑兰，陈淑兰也并不太管。秦冉在网吧集齐了所有地、人、天三种人物牌，然后形单影只去排竞技榜单。那时候游戏并不普及，玩的人少，还是最早的一区，并不区分国家，一个区里什么国家的人都有。不过那时候他的 ID 还不是 Q2， 只是一个 Q。 如果还有一区的老玩家一定会记得 Q 这个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横霸各个竞技场的，傲视群雄。孟欣然虽然手速很快，但他在 OST 这个战队一直是替补，原因很简单，他的意识、走位还有对人物牌的理解不深，他引以为傲的手速在秦冉面前就是一张纸，漏洞百出。整个九班还是没有一个人出声。秦冉手撑着电脑桌站起来，另一只手拿着鼠标关掉了游戏页面，转身身后站了一排人，全都僵在了原地。秦冉眯了眯眼，让让，急着写作业。想了想又十分礼貌地说了一句，谢谢。人群僵硬着让开一条路，秦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从桌子里面摸出了一根糖，垂着眼眸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拨开咬进口中，周围没了半点嘈杂的声音。秦冉翘着二郎腿拿着笔的时候心情都稍微好了一些，继续低头不紧不慢地点字。秦冉的恐怖之处没有比跟秦冉竞技过的孟欣然更清楚。竞技开始他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，明明秦冉的手速也不快，可从头到尾将孟欣然压得死死的。纵然骄傲如孟欣然，也不得不承认他根本找不到秦冉的漏洞。可秦冉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？至尊二十星，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在国服里见过 QR 这个名字的 ID 呢？脑海中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孟欣然撇开了各种想法，他抬头看秦冉的方向，对方依旧慢吞吞地练字，不动如山。孟欣然很难接受自己败给一个无名之辈的一张脸黑得阴沉，他沉默着转身离开了九班，指尖掐在了掌心。一班班长转身想要跟上孟欣然，却被何文他们拦住，乔生靠在教室后面的板报边，双手环胸挑着眉眼看向一班班长， 你们是不是忘了件事儿？ 说的自然是叫爸爸的事情。一班的人面色一变，一开始他们以为有孟欣然在绝对不会输，所以才下了一个赌注，谁知道会横空出来一个秦冉。一般人面面相觑，然后低着头，有些不情不愿地开口叫了一声爸爸后，就头也没抬地出了九班。他们小跑着追上孟欣然， 那个秦冉真厉， 其中一人开口道。班长立马看了他一眼，那人立马改口， 那个秦冉就是意识跟走位还有大局观比你好，但这个都是可以练的，可手速没法练，他的手速是硬伤。 而此时九班从一班人走后又陷入了寂静，大家面面相觑。何文清了清嗓子，把目光从秦冉那强制收回来。 林思然，你那账号是？ 林思然随便拉开一个椅子坐好，十分有耐心地开口， 冉冉给我练的。 徐瑶光也看着秦冉的背影，他眸底一向清冷，此时微微眯着似乎能够看到光。他侧身倚着桌子看着林思然， 你的三个神牌也是他给的吧？ 啊？ 林思然茫然地抬头，佯装无辜。刚刚秦冉特地没有打开他的卡牌页面，林思然自然知道他的意思。徐瑶光站在一边，薄唇紧抿，眸色深深。他看了林思然半晌，然后又沉默地收回目光，一声不响地坐回了自己的位子上。其他人这时候也反应过来。 所以 此时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的八班物理课代表努力地咽了一口口水，他茫然地看向林思然。 你上次让冉姐给我打竞技场是认真的？ 林思然的手撑在桌子上，理所当然地说道。 废话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开玩笑？ 曾经也拒绝过秦冉的何文仰了仰头，生无可恋。 哎呀，我现在让他帮我打游戏还来得及吗？ 林思然朝秦冉那抬抬下巴。 你自己去找他。 何文跟八班物理课代表都不由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，对方半趴在桌子上，嘴里叼着一个棒棒糖，拿着笔似乎在认真地练字。总之不管他在做什么，连背影都挺不好惹的。 不敢问。林思然，林姐，从今天起你也是我姐。 何文等人严肃地看向林思然。 你能不能把你的号借我玩玩？ 三张神牌。班级里的人肯定好奇秦冉比好奇林思然多，但秦冉戴着耳机半靠着墙练字，眉眼间似乎很怪。但总之基于种种原因，九班没有人敢惹秦大佬，只能来烦林思然。林思然被这些人烦了一晚上，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他的手就支着下巴偏头看秦冉。秦冉拿着笔写得比以往更慢了。 冉冉，你那根草是不是要枯了？ 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林思然直起腰，精神一振。秦冉咳了一声，然后随手扯出了脖梗间的红绳。玻璃瓶里装着的草确实蔫了，还有一些枯黄。这东西是有时限的，加水也不成。他又放回去继续练字，不太在意地开口。枯了没事。 明天可能到不了，后天吧，后天我再送你一颗新的草。 林思然拿出一张纸，又拿着一支笔，在纸上画了一画。他咬着笔头好半晌后确定了时间。秦冉翘着二郎腿没有太在意，只是有些昏昏欲睡的嗯了一声。后面徐瑶光桌子上摆着物理资料，很厚的一本。他翻了几页，做了一道物理大题后，他有些浮躁，放下笔往椅背上靠了靠。后面乔生正跟人讨论着今天比赛的事儿。徐瑶光眼眸眯了眯，然后转身扫了乔生一眼。 乔生，我觉得你今天对秦冉的表现并不是很惊讶呀。 林思然的三张神牌我都见了，冉姐那点算什么？ 乔生放下笔低声笑道。徐瑶光抿了抿唇，直觉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但说不上来。他转回了头，拿出一张崭新的草稿纸，用中性笔写了三个字母。第一行 Q2， 第二行 Q。 他盯着这两行字看了半晌，最后喃喃出声， 差了一个字。 嗯，什么？ 没什么。 他伸手把这张纸揉成一团，随手往后一扔，正巧扔到了垃圾桶。次日早晨，秦冉没有去食堂吃饭，而是去了校医室。陆兆颖昏昏欲睡地坐在他的办公椅上。秦冉知道他肯定又休闲打游戏了，直接越过他去里面找程俊。程俊正靠在沙发上看书，看到他来的时候还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似乎没睡好，声音里有一点点鼻音。 稍微等等，程默马上回来。 我不急。除了物理老师，其他老师对他都非常宽容。秦冉坐到他对面，手撑着沙发的侧边。你会做标本吗？ 什么类型？ 程俊抬了抬眸，将手上的毯子拉了拉，随手放到一边。秦冉从线衣里掏出林思然给他的那根草，快蔫了，估摸着撑不过今天。他的线衣像是上次从程俊那里带回来的，外面的白色外套也是，线衣是黑色的，休闲宽松。他手指缠着红色的线，扯出玻璃小瓶，衣领动了动，刚好能够看到之前被遮起来的锁骨。衣服过于宽松，衬得锁骨愈发清瘦，黑白对比也鲜明，冷艳又温柔的缱绻。视线有些不受控制地往下，程俊仰了仰头，秦冉直接扯下来递给程俊。嗯，你看看。程俊有些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声音压低。 嗯，差不多。待会儿让陈默带些东西回来，过两天就好了。 秦冉就撑着下巴，歪着脑袋看程俊。他一生挺佩服两种人，一种是死守着3000块钱工资却依旧执着于这个职业的研究员，第二种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有耐心的人。他不行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他就坐不住，现在还算好的，以前他经常跟潘明月到处祸害。大概他们小学老师也没有想到，他跟潘明月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有一天会成为横川一中的黑马。程木很快从外面回来，带了早餐过来。秦冉坐在椅子上，靠着椅背，一手拿着勺子喝粥，一手拿着手机给长宁发消息。最近有单子吗？难得见秦冉这么上进，长宁生怕他后悔一样，一秒钟就发出来一个两页的单子。秦冉就点开大图，随手翻着。程木给他拿了一杯牛奶，就看到秦冉对着一堆火星文。他挺好奇地问道， 秦小姐，这是什么？ 福尔摩斯密码。秦冉喝了一口粥，随口胡说八道，这是129的专用译文代码，只有背过代码的人才能看得懂。秦冉并不怕程木认出来。程木悠悠地看了秦冉一眼，秦冉翻完两页书，没有找出自己想要的单子，直接删了，又重新回了一句， 还有其他的吗？ 长宁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弹了一个语音电话过来。他的备注秦冉就写了一个 C， 不怕有人认出来。秦冉面无表情地挂断，没有接。陆兆莹打着哈欠走过来，看到秦冉捂着嘴的手顿了顿，哈欠打到一半又顿住，想起来秦冉认识杨飞的事。他想抓着秦冉好好问问，可程俊在场，他并不敢。吃完早饭，秦冉就回酒班，程俊也回到里面，半躺在沙发上，让程木去买些东西。俊爷兴趣多了去了，从小学到现在，换了少说有近百种职业了。程木转身要走，余光看到程俊手中的玻璃瓶，顿了顿。 俊爷，这是…… 程俊手一握，直接挡住了程木的目光。他没有什么表情地看向程木，慢吞吞地开口。 你看什么呢？ 程木愣了一下，顿了顿。哦，明白了，了解，秦小姐的。这边秦冉已经到了酒班，酒班依旧很热闹，一群人围着何文，看何文打游戏，何文用的是林思然的号。若是李爱荣此时路过，一定又要皱眉，并且觉得酒班学习氛围不够。乔生半趴在桌子上，手机显示的是微博页面，看了好半晌后，他又看了看秦冉的方向，然后在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， 玩都不带我，酸了。 配图柠檬精。发完之后顿时涨了十几个赞，十几个评论。乔生懒得翻，返回到微博界面。 他侧身坐在位子上，长腿又放在过道里，一手撑着脑袋。徐瑶光课间又从物理老师那里拿了一套卷子，发到秦冉那儿。秦冉正趴在桌子上，拿出好久没穿的校服蒙着头，隐隐约约的还有耳机线露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睡觉。他的手机摆在桌子上，似乎有人给他发视频，一直不停地亮着，他也没有管。周围的人都自动距离他一米。徐瑶光顿了顿，若是以往，他肯定直接把秦冉的卷子放在他的头上。他向来是不会管别人想法的人。乔生说的对，这个学校他稍微顾忌一点的就只有秦宇。他眼眸垂着，想了会儿，把两张卷子放在林思然的桌子上。发完卷子回到座位上，乔生还在看微博。徐瑶光漫不经心地拉开自己的凳子，随便扫了一眼，搭在凳子上的手一紧，他直接抽过乔生的手机，看着乔生依旧停在微博的页面，上面是杨飞发的那条 @Q2 的微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